下的雨，却没声没响。经过多少孤单，从不有你陪伴，谁相信 注定。 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，掩不住嘴角的轻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 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 对或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没有和我一样。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 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，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。大雨如注，风在林梢，海上舟摇，楼上连招，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，你是唱完歌还是祈祷。有一天孩子们问我，那本书写的是什么，我说什么，我说什么，我为什么，我为什么唱起了歌，我唱起了歌。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，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，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。大雨如注，风在林上，海上舟摇，楼上连招，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，你是唱完歌还是祈祷。有一天孩子们问我，那本书写的是什么，我说什么，我说什么，我为什么，我唱起了歌，我唱起了歌。那一天落山风吹过海洋，那无言声仿佛少年泪光，有多少人会打开窗，有多少人痴痴地望那么蓝的月亮，那遥远的月亮，月一直到星星

浅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？

错是非，只有借你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 照亮